事。北京时间19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走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。北京榜样，就在我们身旁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。

天，憧憬的渴望的不一定实现，愿望永远只是一种期盼，上班下班午夜晚餐省略的晚安，最终过得自己都厌烦，争吵埋怨僵持冷战，一个死循环，就连道歉都懒得去敷衍，分开是我和你最后的默契，结束这段 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悄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，我们爱的没有错，

怕你独身心不畏，这一次我没想象的崩溃、甚至还用点防卫，越怂恿越显得虚伪，这一回我没想象中狼狈、请不要闪躲这微防卫，我已不再是你的谁，分开不必那么迂回，我懂后续只是更卑微，不需一一坚持一一体会。 Baby it's better this way, Ooh, if I just let it go, 你何必要在乎我的眼泪，向前走连头都不回，我宁愿要坚决不伤悲，既然决定就不后悔，后悔已不及挽回，我也是受罪，受罪灵魂憔悴，憔悴终会感觉更卑微，谁都不是谁的傀儡，拥抱彼此的真理和破碎。Baby, it's better this way. Yeah. 在你脸书留言，写下感谢你的一切，这回忆足够我抵抗黑夜。真实残酷的考验。寂寞让每个人搁浅，和弦从弹再也不能和谐。请不要闪躲这微防卫，你已不再是我的谁，分开不必那么迂回。我懂继续只会更受罪，不要任性的像小孩崩溃。Baby, it's better this way. 说早安，你也刚起床。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。我希望买的水果，你永远觉得是甜的。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。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。我希望你知道 FM98.2 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。 FM98.2 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，年轻不同凡响。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。 我最大的遗憾，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，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，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，还能做什么呢？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，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，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。原来我很快乐，只是不愿承认，在我怀疑世界时，你给过我答案。遗憾与我有关，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，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。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，原来我很快乐，只是不愿承认，在我怀疑世界时，你给过我答案，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，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，可惜我们没有等，我们

success 要不免，比对一下在下饭前，你是如何自勉？问有几多位已是无言。